存在吗？啊，仍是我别再只看天花。我非你杯茶，也可尽情地喝吧。别遗忘有人在为你洗衫。 OK， 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奕迅的《浮夸》啊，在 KTV 里边呢，点唱率非常高的一首歌曲，相信呢很多朋友都会唱。我们说有的时候呢，记忆会吸附在各种各样的东西上，有可能是一种物品，有可能也是一首歌。有一些歌曲呢，对你来说是一把开启记忆的钥匙，当歌曲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你就会忍不住的落泪或者是大笑哦。OK， 今天呢是大年初八了，各位，欢迎来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我知道今天的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工作，开始上班了，那你的心有收回来吗？无论你多么留恋美丽的假期，可是它毕竟已经结束了，我们要开始忙忙碌碌的一年喽。所以呢，好好计划一下，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通过自己的智慧放出更多的光芒吧。 水杯，战马， 经历一个世界。 来自飞儿乐队带过我们的小歌叫的是光芒。我们说假如呢有这样一个人专心的去爱着你，那么呢你一定要好好的去珍惜，毕竟无私爱你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对你那么的好，也不会经常的出现。每一个人都在期待能够找到自己的真爱，两个人在一起呢就是为了让自己变得不那么的孤单，在你伤心难过的时候呢会第一个时间想到他，而且他呢一定会属于你专属的安全感。接着听听看下面这首歌曲，来自陈雅蔡健雅带过我们的 True Love， 掌声请。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到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吧。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那马上要请出的呢是吴克群啊。一提到吴克群的作品呢，我都会觉得有一种都市情怀。具体的表现呢，就是他的歌词简单，旋律上口，搭配着华丽的小细节，一定会达到某种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他的那张专辑《寂寞来了怎么办》，就是把这种都市的情怀无限放大，用寂寞是席卷城市的新流感为主题，锁定了都市的寂寞夜，让都市男女们更容易接受。喧嚣之后，更加孤独的感觉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厉害呢？所以我们来听听看，来自吴克群的《寂寞来了怎么办》。 3点半，我还不想睡，更孤独就剩一整夜，人寂寞爬上我窗夜、怎么办，没有人聊天，深夜里重播的影片，像日子重播100遍，也许明天会好些，孤单感觉少一些，但是回到家里关上了门，一切又失言，寂寞 的时候呢，更容易沉淀自己的心情。当所有的事情都想明白之后呢，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寂寞了，是吧？好了，那赶快来换一种旋律，但是呢，还是同样的一个话题，依然是寂寞。那下面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就更加的厉害了，叫做是《寂寞寂寞就好》。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很多人喜欢在 KTV 里边一起高歌的一首歌曲。这也描述了一个坚强的女生面对失恋时候的一种态度。那解决的方法呢，就是让自己彻底的寂寞完，用一种略带逞强的口吻呢，表达了自己面对伤口的一种态度。所以呢，寂寞寂寞就好，一小会儿就好哦。来自田馥甄。 几公升泪，所以变瘦。 笑容不算什么，爱错就爱错，早点认错，早一点解脱。我寂寞寂寞就

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像那首歌曲《风吹麦浪》来自李健啊，没错，在钢筋水泥的丛林，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久了呢，人会变得紧张，难以放松。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抽出一些时间，走到乡下啊，到农村去感受一下原始的生活状态。有可能远离了电脑电话之后呢，青蛙呀、蝉鸣的声音呢，会让你更加的喜欢哦。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我们说没有时间的限制，其实呢爱可以很简单，一旦手牵手呢就代表了永远。其实呢爱也真的是很简单，只要你心里有个我，那我也就再也不会感到孤单了。没有安全感的我，有了你的陪伴，从此再也不害怕明天了。所以呢爱的路上有你就足以了，来自 VAB 乐团带给我们的爱有你，听听看吧。 想到巴黎铁塔看夕阳，或者是到纽约喝咖啡，虽然现在我没太多钱，但我相信有那么一天， 让你快乐是我努力的终点，你一哭

需要懂，不需要祝福，眼泪照亮蜜蜂的蔷薇，有一种孤独的倔强。那蜜蜂的蔷薇呢，来自玄子。没错，两个人在一起配不配啊，合不合适啊，只有你们两个人相处了之后才会知道。那就像是一双鞋合不合脚，只有你自己明白，那你说呢？ OK， 那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啊，一个小时对于寂寞的解读。那你会想到什么呢？也许你会有些烦躁，也许会些不安，但是我们不得不告诉你，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让自己再选择偷懒哦。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再会喽，拜拜。 Hello, good evening. Came in here, shut the world out. Nothing to get into.Nothing to be about. Just grab a little bite, quiet little night. By no means looking for Miss Right. But hello, good evening. Clearly she was out with the girls alone. That I could tell. Beautiful and brilliant and makeup on. So natural. Kinda make you wanna put the games away. Think I'm out the future, my first time.Say hello, hello, good evening, oh Miss Right, Miss Right,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Oh Miss Right, wasn't expecting you tonight. Oh Miss Right, Miss Right, how about we disappear? Said if you got no fears, baby, if you got time, come and be the rest of my life. Oh Miss Right.All the time wasting. Soon as I throw my hands up and say I quit, turn the corner and then my future sits. Hello, hello, good evening. Clearly she was out with the girls alone. That I could tell. Beautiful and barely any makeup on. So natural. The kind to make you wanna put the games away. Think I'm about to future, my first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